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Start now。 我住在一座孤独的城，北方向路上的人也只剩下三三两两，我走在一条安静的小巷，留下一只猫安逸地趴在屋顶上，这孤独的风啊，吹在看不清的他的脸庞，这放肆的太阳照在他瘦弱的身上，这清澈的湖水像他的眼睛一样透亮，这无奈的枫叶一片片落在他的身旁，住在一座孤独的城，北方向路上的人也只剩下三三两两，我走在一条安静的小巷，留下一只猫安逸地趴在屋顶上，失了自己的方向，这飘飘荡荡的日子何时才能结束，这荒唐那颗善良感恩的心啊，何时才能回到我的身旁，可怜可悲失了自己的方向，这飘飘荡荡的日子何时才能结束，这彷徨那颗善良感恩的心啊，何时才能回到我的身旁，可怜可悲苍凉， 配合这样秋天的味道跟感觉哈，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隔壁老樊，叫做初秋和你，我们现在也算是正处在初秋当中， 是 开启今天的正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嗯，我觉得初秋真的是个非常好的季节，这两天我还跟王维说，我说我学你哈，最近把车停好，然后去对面的咖啡馆买一杯冰咖啡， 对， 在一路这么溜达回来，吹着秋风哈，嗯，就是微风不燥的感觉，然后喝着冰咖啡非常的提神， 赶上秋雨的那一天就麻烦了， 还得打着伞，很浪漫， 对对对， 也可以， 也不错， 另外一种感觉， 对，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来一起聊一聊，可能每一个人到了秋天的时候都被唤醒身体的某一部分， 嗯， 然后或者说有一种愿望想要去达成， 嗯， 那我们就聊一聊到了秋天适合干什么？ 哎， 今天 feel good 一下，好不好？ 好， 我们就不要说伤感，不要说伤感的事儿， 是的，是的，说开心的事儿哈。秋天适合做什么？郊游？ 对， 约会？ 约会 啊， 爬爬山？ 哎，去鼓楼转一圈， 吃个海鲜，因为到这一会儿正好海鲜肥了， 哎、 对吧？到海边以后，现在并不是下海游泳的季节了， 是 但是那边确实是更丰美的时候哈。对， 这么说有点馋了，真的是。 到了中午这个点就不能聊吃的哈， 是是是。 所以我们一会儿也期待各位的留言，看一看大家。其实，在很多音乐当中，我们都能够探索到一些线索，对不对？继续要听到的《四季》都会提到这首歌，叫做《四季与你》，来自于程翔。 送你三月的风，六月的雨，九月的风景，让我一生都有关于你。 好像天一凉，整个人都希望被裹得更暖和一些。那有一些时候可能是被这种思念啊或者怀念裹到一起，于是就看到有朋友留言特别的失意，是不 是？ 是 不是有点提前了？我看到这条留言说的是穿秋裤 啊。 秋天适合穿秋裤了，他说把秋裤塞进袜子里、 哎、 是对秋天的尊重，好像这个又是对冬天的尊重。 再往后走一走吧。 对，那你冬天咋整啊？ 不适合初秋。 对对 对, 对， 秋裤呢肯定也有道理哈。嗯，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说秋天适合重逢。 哎呦， 毕竟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我的天哪， 有那种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等你的感觉。 据我们所知，留言的这位朋友，你是不是已经结婚了？ 可不。 你还要重逢个啥， 所以就不说你的名字了哈。 对对对，好啊。对，也看到很多朋友可能到了秋天以后更多想到的也是出去旅行啊，看一看风景啊。 嗯， 一会儿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跟各位来分享更多，好不好？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这边来自于张杰，跟各位来分享秋天的童话。 云中的 Angel 轻轻唱着谁的誓言，我在茫茫的人海中等待你出现，满天的星星都在向往爱情的浪漫，就在这一刻你就是我最幸运的那个伴。秋天的童话，爱情它开花，上天最大，最重要的话你要看着它，勇敢告诉它，说着爱情的不一样、在一起的时候你是我最美太阳，满天的星星都在向往爱情的浪漫、就在这一刻你就是我最幸运的那个伴。秋天的童话，爱情的开花，上天最大，最重要的话你要看着它，勇敢告诉它，让我看得见，别遮住视线，美丽的脸，我伸手触摸的童话，爱情它开花，上天最大，最重要的话你要看着它，勇敢告诉它，让我看得见，别遮住视线，美丽的脸，我伸手触摸那一片蓝天。 这首歌送给那个谁，好吧，你自己幻想一下重逢的童话的画面。 他可能说我说的是别人，不是说我自己。但我觉得北京的秋天真的是非常的珍贵，它很短暂，然后季节也非常的美，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终于可以穿毛衣啦、很温暖呀，然后满街的银杏叶呀，觉得很美。 对，然后还有朋友提到关于吃就搂不住了，是吧？这到了秋天以后， 大螃蟹 当然适合吃大螃蟹了。对，然后还说这个除了适合吃螃蟹， 还有吃 我们去锦州吃盘锦的稻田大闸蟹。 哎呦， 那现在肯定是大闸蟹慢慢出来了哈。 看到哥大爷还说吃糖炒栗子呀。 哦， 糖炒栗子， 我现在都能想到，因为糖炒栗子它栗子就这会儿下来、它一定是迎着那种稍微冷冷清冷一些的味道跟风，夹杂着它带着热乎气儿的香气， 所以它是一个混合体。哦，就每次想到栗子，一定身上觉得稍微有这么一点点的冷 啊。哦。 然后我记得前段时间在订蛋糕的时候，也看到说马上要上的很多蛋糕什么栗子秋季限定，所以爱吃栗子的各位，现在确实可以摩拳擦掌了， 是吧？我确实不爱吃，所以 我 没有关注过 啊。糖炒栗子啊， 糖炒栗子， 你找天一定要试一试，而且北京有这么几家店特别的知名的。 哦， 对，他们家进的栗子也都是精挑细选的，哪儿的大栗子哈，白肉的什么哪儿，在平安大道上。 哦， 你之后再说吧。 好 吧， 之后再说，你带我去尝 一 尝，好吧？ 快停 不住了。对对对，我觉得你们真的很爱吃栗子，但是我觉得这个答案比较吸引我。 嗯， 胡子拉碴说了，秋天适合放假呀。放个假就有更多的时间干自己想干的事儿了， 那没错， 没毛病。 是，那可不是嘛，这暑假不是刚结束吗？ 要过寒假了， 再把秋假给续上，续完了再秋假，秋假完了再春假。 哎，胡子拉碴好像确实一直给我感觉他的工作不是很繁忙的样子。 对， 嗯， 可能自己也是体会到这种放假美好的心情， 是是是是是， 总是忍不住想要分享给别人。 个体户吧， 我们一起来放假吧。 好， 接下来的一首歌，秋天的风好像都带着不一样的颜色，好像是带着这样的金色的味道哈。 嗯， 来自于乃万。风的颜色。 哎，春天的风是刚晾干的床单的浅蓝色，是张开双手去获得，而不只是眼看着。我想起小时候的一辆自行车，穿越马路逆着风跑，哼着的歌，当阳光洒满我裸露的手臂，再也不是那稚气未脱天真的口气。我的手被另一只手握紧，停在此刻，我才发现夏天的风是梦幻般的紫色。喂喂喂，我想我应该抬起头走，不给委婉的事再找理由。等风来根本不是我风格，迎风跑才发现有空回首。哎，我看到了风的颜色，我听到了风的颜色，我碰到了风的颜色，我知道了风的颜色，我看到了风的颜色，我听到了风的颜色，我碰到了风的颜色，我知道了风的颜色。多想一辈子没有挂念，没有寄托，不想到最后除了眼泪就是悔过。我想放下一切，只活得光明磊落，不讲道理不讲信用的人都给我走远点，走远点。秋天的风是什么颜色？你说是枫叶那种凄婉的橙红色。我假装听不太清楚，话里有几重因素。你说算了，别闹了。之后我只能跟风倾吐，却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的飘落。白色的风拍着我的脸，它在笑我。从什么都没有，再到什么都没有，曾经涂抹的那些彩色，最终也会变成白色。又说会错了一不小心，又说了放弃。每次平稳落了地，我总是急于站起。用再多形容词表达，真诚能有多狡黠？疼的重量能秒杀，支撑快乐的三脚架。哎，我看到风的颜色，却完全不够表达我走过的一点一刻。放下就放下吧，当下是框架吧。总有人想要跳进，有人拼命想要逃脱。我看到了风的颜色，我听到了风的颜色，我碰到了风的颜色，我知道了风的颜色。 我知道风的颜色，我更知道了风的味道。 嗯， 哈，有朋友提到了，就是那家卖栗子特别有名的地方， 好多家哈。 对， 嗯， 然后就是在就叫什么什么香， 哎， 啊，在什么什么对面。 对对， 啊，我们不打广告，大概见真知道就 OK 了。 是，这边还有听说糖炒栗子和烤白薯，总觉得是冬天的标配。 没错， 但我觉得应该是深冬吧。 嗯， 现在是初秋。 是，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聊聊现在的事情哈。很多朋友都说了，夏秋天适合钓鱼。我后来想想，难道不应该一年四季都可以钓吗？后来想想，嗯，是夏天太晒了，冬天有种独钓寒江雪的寒冷萧瑟的感觉。 是在秋天的时候可能是最合适的。 哎， 为什么这样？就是冷热适中的季节就不能再长一点？ 我们也这么想的哈，春天和秋天应该长一点。 对，所以我们最近也是抓住秋天这样的一个好时节， 嗯， 继续跟各位来看一看到底适合干什么哈。然后有朋友也提到了说，秋天适合赏景观光， 嗯， 秋天的风景那是最美丽的。 是， 对，可能在 在夏天，在春天的时候，就它也美丽，对，但它会显得色调有一点浓重， 或者我们没有那样的心情去欣赏， 或者有一点单调啊，都有可能，没有心情之类的。 是， 然后到了秋天以后呢，人的情绪好像更丰富一些了， 对， 然后再看到说有一些树叶，尤其是变黄的时候，就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一种矫情的心理， 或者变红啊，对不对？ 对， 香港面也说了，秋天适合旅行哈，秋高气爽的好天气，而且是收获的季节，还可以去各地打卡不同的美食。 没错，啊，我们也希望各位能够把你们的打卡，如果还能找到秋天相应的，也是发给我们来看一看哈。然后这边还有朋友又提到了说风衣嘛， 啊， 昨天说了风衣，今天又说风衣， 小皮衣也可以拿出来了， 是不是？是不是因为昨天我们提到的那些在柜子里边躺太久了，现在突然想起来说，哎，这季节我有一件。 我觉得昨天可能很多人打开了柜子门，也确实秋天到了哈，该把夏天的衣服收起来了。 没错， 秋天冬天就可以往外拿了哈。 是的，哎，说到衣服，你把柜子里边的这些秋装拾得出来，突然发现人家有压箱底儿的，自己发现说数一数，之前清理出来太多，是不是到了秋天以后，也是该换季买新衣服的时候了？ 哎呀，秋天适合买衣服， 逛街， 对 对吧？约几个人啊，然后大家一起，怎么想的？秋天总是那么美好， 秋天诸事都宜，诸事皆宜。 好吧，我们继续今天延续秋天的味道，然后也跟各位到时候来分享更多哈。接下来的一首歌，我们带着点民谣的情绪，对，今天其实赵雷我们准备了 鼓楼、 我们准备了成都，然后提到秋天，成都提到了哈，在成都走一走，这也算是出去旅游观光的一种心境跟感受。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江南画境当中的秋天的一种味道， 没错。就想问说这是哪一首歌，感觉听完就该去泛舟了。 对， 嗯， 毛不易，叫做水乡。 好， 水乡这会儿去也非常的舒服。 是，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朋友发来了曾经在某一年的秋天，3、4、5年前了吧，然后大家一起去到苏州那边， 嗯， 一块玩的时候，然后每一个人脸上看着那一个快乐的笑容啊， 不可复制， 瞬间再想去。对， 嗯， 然后这边我们先说刚才有朋友提到的成都吧， 嗯， 因为正好也放过赵雷的那一首歌曲，哎，发现说就算去成都这样的一个城市， 嗯， 可能大家安排旅行的话也会有不同的选择， 对， 着重点会不同哈， 嗯， 这个有朋友提到了说要去那边的寺庙去赏银杏， 嗯，啊， 然后喝着茶，然后特别的舒适哈、 对，为什么不去吃火锅呢？作为吃货来讲，我已经看到季星发的了，说秋天适合吃火锅。我觉得一年四季，下雨不下雨的都适合吃火锅。 没错， 吃起一口锅来就觉得很热闹。 但是火锅是不是这种感觉味道太好找了？ 北京也香，这倒也是。 哎，不过到成都以后，始终会觉得说，好像他们那边的香料啊、牛油啊，会不太一样。 味道是不一样的， 可能也是因为跟当地的这一个气候相关。 是的， 是不是更加的潮湿？所以到你整个的味觉在体会的时候，中间也会有不一样的一些小微微的变化哈。 对对对对。 所以去成都你会怎么选？是去赏银杏还是吃火锅？我选赏银杏。 我选火锅。 哎，可以，我们也可以做 listen to one。 对，忘了跟各位说了，我们从9月1号开始正式开播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对，麦麦麦同学，当然我们也听到这个韩丽的声音，对， 没错， 作为特别的嘉宾都会出现这样的一档全新节目，在我每天的下午各位可以关注哈。 是工作日的周一到周五哈，每周下午3点到4点。 没错，如果你也想成为像我们这样的在节目里面啊调侃同事， 有的很多朋友就说我也想做 DJ， 哎， 机会来了。 没错哈，如果你有绝妙的创意，有表达的欲望，有做主播的梦想，接下来就是你的机会。你好大主播，北京广播电视台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正在热烈的报名当中。 这次大赛放宽门槛了哈，不限专业，不限领域，不限经验，年满16岁就可以报名。获奖者不仅可以获得颁奖证书，还有现场的奖金，还可以受邀参加颁奖典礼，还会有机会获得签约的资格，所以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赶快报名。 哎，接下来我们把秋天的一个更浪漫可爱的气息进行下去。到秋天的时候，刚才有朋友说牵牵小手啊，谈谈恋爱啊，在当年我们校园当中的时候，更是在一起骑个单车。 是 小坡。 十七岁的时候在自己的单车上坐的另外一个人会是谁，或者骑车的那一位会是谁哈？ 他现在还在不在你身边啊？ 我到现在依旧还记得一个特别美好的画面，只不过车上少了这么一个人，就我自己。当时是在一个大学的校园里面，然后它有一个特别长很直的大下坡，路很宽，然后周围没什么人，两边的树极其的茂盛，就属于真的林荫大道，因为树茂盛到把中间这个路都已经遮上了，只能看到阳光洒下来。到秋天的时候树叶集体泛黄，很多学生特别愿意这个骑着自行车从坡上到坡下的时候，真的就是大撒把的感觉。我不再骑了，让它自由落体往下滑。 很多男孩喜欢这样的 抬头，在看到满头顶全都是金色的树叶的时候，真的很浪漫。 刮到你的头发还更有意思了， 它更高一点，很茂盛，都刮不到。对，然后还有一种很强的空间感，特别的特别的爽。但是就是 单独的 哎，但那会儿就是自己戴着耳机，然后就听着音乐跟着节奏，这样其实也很美妙。 这也很好，我看到嘟嘟就在说秋天就适合听暖心的歌，有暖心的歌陪伴，我觉得这个景色也很美嘛， 没错哈。 这边我还看到就这首歌正好可以送给小娃哥，说秋天适合喝奶茶牵小手，董宇生 先用奶茶把自己的手捂热了， 哎呦， 然后再去牵人家的手。 冬天就更可以这样了哈， 没错，再给人买一杯奶茶，把人家的手再捂一捂。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没错哈。还有朋友说适合登山骑行啊，也符合这个骑自行车。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也户外运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间， 是， 然后是很好的健身方式哈。 看到宝姐就说了嘛，室外跑不会太晒，不会太热。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一年四季都会运动。刚才看到谁还说马拉松嘛，一年四季都可以跑，但是这个季节跑你会觉得体感比较舒适， 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哎，说不定出好成绩。 对对对，最近有好多朋友发照片发朋友圈，好像已经去到环球影城了。 哦，对， 试运行当中， 是， 对，然后有一些试运行的票，我们也只能先看看眼馋一下哈。幻想当中的园游会，幻想当中的去这些游乐园的画面，估计很快也会实现。园游会来自于周杰伦。 本我已级别拉长，我手中那张路程全变 待在游乐园有这样的一场爱情的邂逅，也是想多了啊。 嚯、哦，太多了！小时候总看到说那种什么王子公主，然后把这个游乐场包下来，啊，就你一个人玩那个摩天轮。 对、 啊，很多的偶像剧里面都会用到这个桥段，嗯、百试不爽。 没错哈。来这边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还有朋友在想去到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去到甘肃， 哦， 那边要去看一看胡杨。对，然后说好几年没有去了，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 真的挺美的。 对 对， 一提到胡杨这俩字，总想到甘肃的胡杨焖饼。 你看 还是吃的。 我妈妈小时候跟我说，你看吃喝玩乐，吃喝玩乐，吃喝就真的是在前面的。 对、啊、 所以我这边我看到很多朋友就说提到吃啊，秋天天气没有那么热，适合游山玩水，适合夜莺 BBQ、嗯、啊，想到一块儿去了。小欧同学也在说肯定是烤肉啊， 而且给我们发来照片，您这肉啊 我们都不敢打开， 太奇货了。 对, 对， 真的看了以后就会流口水。 是 不过吃肉要小心，秋天真的这膘一贴上就不容易下来。 哟、 我曾经就是在某一年的十一的时候跟家里人一块烤肉、 嗯、 特别的 happy、嗯、没吃太多呀，就烤了那一顿。是牛肉羊肉串、牛丸这那牛排，对，全都吃完了、就一天、剩下几天其实也是炒菜正常吃着、 就是、没 就那一个假期回来，十一假期、衣服穿不进去了、 而且天气越来越冷，你会发现越来越难减掉这个肉。 你身体自己就有一个保护机制、需要让你来保暖，给你添加一些脂肪哈、所以这一会儿真的是吃烤肉很危险， 贴秋膘嘛，对， 量力而行。 所以给大家提示了一下，这两天吃的时候要注意哈。 对， 这边看到我们的北京葫芦侠就提示大家说，秋天适合吃什么呢？秋天适合吃第一苹果，第二葡萄，第三雪梨，第四石榴，第五柚子，第六银耳、你看就没有那种很横的， 没错， 长肉的。 哎，想到这些真的是家里现在可以熬一些银耳汤了，对不 对, 对，我们家刚刚熬过一盆滋阴润肺啊， 哎，秋梨膏什么的。对， 是的。来，我们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天凉好个秋，来自于锦绣二重唱。天凉好个秋， 来自锦绣，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哈， 没错。 但是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哈，如果有个排行榜 Top 5 Countdown、我们的第一名肯定是火锅。 对， 你看看有多少人说到火锅啊，当然也有说吃大螃蟹的哈，但是你看这边清风飘扬啊，然后山外有山呀、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纪星啊，都在说火锅、 没错、火锅的涮羊肉 啊，涮羊肉， 然后这全都是就分你当时的心情跟口感了啊。 哎，还有分，如果老北京我觉得更会偏向选择涮羊肉， 一定是涮羊肉， 对吧？什么铜锅涮肉， 一定还是自己就爱去的那一两家，就认他们家肉什么怎么样的、 对、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图片上看到 Y 发了一张图片， 我看了有点怪怪的 为什么我们吃铜锅涮肉还分鸳鸯锅？ 对，焊上这么一个板，把它拼成了鸳鸯锅 这个你们小时候有吗？ 是这样，小时候最开始吃的时候就没有、就纯是清汤的，而且在我小时候都 是 家里自己有，压根就有铜锅、自己跟家烧炭，所以从小学着就是怎么点这个炭拿报纸， 这么大一个锅，这还有高耸起来的中间这个是吧， 把上面那个帽去了 啊，帽 上面这个帽去了、对，其实没那么高、对，但是就是圆形的锅、然后自己先烧炭，然后烧完炭以后，然后你就看一边水已经煮沸了，一边再加开水，对、小孩喜欢跟火有关的嘛， 哦，对对对对， 然后爷爷， 我们小时候也生煤炉什么的， 没错、烧爷爷教过了之后就自己来了，然后再之后就端上锅大家一起吃涮羊肉，哎呦特别妙、后来好像也是因为大家口味比较多变了、然后再加上有一些这个不同的火锅的形式出现了，原来哪有纯正的四川火锅之类的， 没有， 所以那会儿为了满足有些人愿意吃点辣味儿或者吃点别的这个什么菌菇汤，就开始加了 辣椒油吧，最多在料里面加辣椒油， 我们如果吃清汤的话，那要追寻那个味儿，就是加辣椒油，但是那辣椒油它不辣、其实更多吃的是这种辣椒炸出来的那种香味儿， 对， 然后所以就现在好像又更多的就是火锅店火嘛，又回到纯正的涮肉，就不带鸳鸯锅了，你这个也挺新鲜的啊 对， 这是在哪吃的？ 这个我就得想一想了，下次我是去四川火锅店还是去你这个鸳鸯锅老北京涮肉店。 你如果是就之前也知道你是一个特别 爱吃辣、 热爱四川火锅的 火锅发烧友， 这个千万别试， 是吧？ 一定 味道不太正宗， 不太一样，一定满足不了你的。我跟你想象当中会不太相同哈。 是， 哎，提到吃火锅又正宗的，然后身边有朋友就好去鼓楼那边转一转。我们今天也提到了，之前准备了赵雷的不同的音乐，我们也探索不同城市秋天的味道。这边我们带到各位去鼓楼来寻找一些回忆哈。 人们都出来了，执着的

的雨季只有一两天，白昼很长，夜很短，夜晚有三年，知道吗？今天的消息说一号公路上那座桥断了，我们还去吗？要不再说呢，快想一年吧，一年能等吗？你还去吗？呜呼，你喜欢吗？你喜欢吗？ 来自于陈绮贞，叫做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超长的歌名，内心活动就是今天这个天气有一点点的冷， 但是好像大家开始互相伤害了，在我们的聊天群里，我这边看到有朋友就把这个，哎呦，这个麻辣火锅的就大片肉啊，上面沾了很多辣椒，哎呦， 这伤害的都是谁？伤害的不都是我们俩吗？ 对，所以 你们这饿了出去吃饭， 其他朋友就放了羊肉片啊，烤串啊。歪楼了，歪楼了哈！咱们聊的是什么？ 炸鸡啊，饺子，不是聊最爱吃，秋天最适合吃哦，不是哈。 五号线说了，秋天适合，秋天适合期盼冬天的第一场雪。但是我们想到第一场雪，想到也是炸鸡啤酒。 对 对，哎，就是绕不开，绕不开啊。 没错哈，第一场雪你期待，现在有一点早。然后很多时候你可能也不太盼得来啊。我们继续，还是今天跟各位来看一看其他朋友贡献说，到底到了秋天适合干什么？ 斯坦福桥就说了，郊游。 对， 但这个答案我就看不懂了，说适合学习，他有没有发现秋天各种社会性的考试特别多？ 哦，确实是， 就是不得已而为之。 对，也是一个是考试，另外一个是可能就工作上的一些考试招聘也是。 对对，招聘还有一些培训。 没错。说什么呢？就我们这边不就对不对？ 是 我们口播就今天就不给大家再播一遍了哈。 对对 对, 对， 各位可以关注。对，如果你想成为像这个 DJ 一样的身份，然后跟大家来分享更多的自己，然后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来参加到北京广播电视台来啊。 是， 来。接下来的一首歌曲，给各位带来一些更多的阳光跟味道，带着点鲜花还有彩虹，叫做花太阳彩虹你，来自法老。 这是我的新歌，专属你的音符，伤害这么大，你能否听见我的叮嘱？你的早晨比我早，背影看得清楚，摇下车窗 baby， 你的眼泪好像珍珠。花太阳雨和你，我对你的思念写进了纸和笔，今夜你在我的梦里出现，黄色包装薯片和你看电影一直到五点 baby， 气泡伴着钢琴声跳跃，好想抱你在低音调写你的表情，冷眼月色皎洁，对你的爱不随气温冷却，哦，真的不太困，看见你的脸我就忘掉困，就让酒精渐渐的麻醉掉人，和你一起躺下感受对方体温。花太阳 rainbow you， 彩虹怎么可能会 beauty than you， 我来驾着热气球带你遨游，夕阳照片里的你 super cute。 花太阳 rainbow you， 星星害羞雨点看我 kissing you， 我的可爱女友怎么哭着要走，和我牵手好不好，一起私奔月球。像卫星围绕着地球，就像我找不到理由，看雨点哒哒哒滴。当回忆变完场景，才发现照片里的你已经飞到我心里去。花 太阳 rainbow you， 时间太早不想走。花太阳 rainbow you， 凌晨三点好多酒。花太阳 rainbow you， 时间太早不想走。花太阳。 我想看见你的脸，点了一根火柴，除了你的可爱，脑中只剩空白。九点五度出月 ，like a Hollywood， 可你那么酷，却爱抱着我哭。花太阳雨和你，我对你的思念写进纸和笔，好像你在我的梦里出现，流言蜚语入眼，让我有些无法入眠。baby， 那么就将悲伤之日当成喜悦一天，你陪我走出低谷，一起听过窗外雨点，一起坐在海边，一起手机开启静，千万不要放得太响，我来唱歌。你听，摸着黑白琴键，一起小清新。你的眼睛一闪一闪，就像小星星。酒醉麻醉掉人，相拥关上房门，安静到整个房间只有心跳声音。花太阳 Rainbow, you 彩虹怎么可能会 Beauty 在 you 我来驾着热气球带你遨游夕阳照片里的你 Super cute 花太阳 Rainbow, you 星星害羞雨点看我 kissing you 我的可爱女友怎么哭着要走和我牵手好不好一起私奔月球 像卫星围绕着地球就像我找不到理由看雨点哒哒哒滴当回忆变完场景才发现照片里的你已经飞到我心里去 我 Rainbow You 时间太早不想走花太阳 Rainbow You 凌晨三点好多久花太阳 Rainbow You 时间太早不想走花太阳 Rainbow You 眼神迷乱如何 走天雨点哒哒哒滴听风偶尔刮哒哒去像卫星围绕着地球就像我找不到理由看雨点哒哒哒滴当回忆变完场景才发现照片里的你已经飞到我心 花太阳我和你可能在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美景哈当然有朋友也提到了一些更具有特色的好比说这个朋友推荐了盘锦的烧烤了之后又告诉我们说适合去盘锦那边的红海滩到处都是这个赤藓蓬在秋天里面变成了非常壮观的景色但是他只发了一颗 哦又有美景又有美食 对可以试一试我曾经是跟家里算是自驾整个东北就是那个辽宁一大圈然后从沈阳再下来往回走的时候最后一站就是这个盘锦到了赵泉河那边了以后没想到什么叫红海滩啊发现那天人也不是很多在一个秋天稍微带着一点点的寒冷赶上正好快落日的时候一把金光洒过来 特别美是吧 一眼望去你就想这种一棵的植物鲜红色的铺满了整个湿地 啊， 一片都是红色的这种植物在这种夕阳的这个阳光下， 那还挺震撼的， 太棒了。 对，最怕满山的什么杜鹃红啊、枫叶红啊， 对， 映入眼帘，让人感觉真的心情特别不一样。 没错哈，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到秋天的时候觉得要去爬爬山，对吧？ 对 你甭管是看红叶还是 看枫叶，还是看这种黄色树叶，其实都给你一种很壮阔的这种植物大海的感觉哈。 对，所以用户113我就说了，秋天适合旅游， 对， 到处走走看看， 一定要出去玩一玩哈。好，这边我们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带着一点嘿嘿这首歌之前放过带着一点小广告的味道 我知道了 之前广告曲因为我很多人都熟悉了但它其实很经典很经典的对然后这个乐团叫做 Earth Wind and Fire 这首歌讲的就是九月份吧September 这首歌从头到尾就是不断的轻快， 就是哎呀 哎呀， 对， 把内心所有的这些快乐跟小节奏都喊出来哈。九月份我们也看一看各位的生活节奏会是怎么样的一个选择。 对，很多朋友都说来吧，秋天的大螃蟹，去海边吃海鲜。但这边还看到一个留言，就是郊外爬山、睡帐篷看星星。 哇， 听起来很浪漫哈。 这个我之前跟露营的一些朋友不聊天的时候，然后他们也选择那些就挺野的地方。 哦， 其实后来就说，我说你们就为什么会有现在露营还有再升级的版本？ 嗯， 说就是为了舒服点。 哦， 之前如果说咱就是拿一个帐篷，但如果给自己铺的稍微厚一点，甭管睡袋什么，可以也很舒服。 嗯， 但始终缺乏了一点生活的家的环境。 哇，要求这么高，不就是追求这种在野外生活的那种很粗糙的感觉吗？ 在野外， 对， 相应粗糙当中还有粗中带细。 嗯， 就是我做的吃的，我用的所有的这些什么器械哈，锅铲、椅子，那都得是人体工学最舒服的。 那肯定，它未必是爬山，就是像我这种别人可能给我买好滑雪票我都未必去的，就爱坐着不动的人。我这个话题我居然能插得上话，我还真的去过有一次郊外爬山，然后睡了帐篷看了星星。 哦， 但是你知道这个过程，整个过程是和大学同学一起完成的 啊。 然后呢，我爬山爬到一半就哭了，我说我爬不动，因为所有的帐篷啊、水呀、你是不是都得自己背着？ 是， 对，我确实我体力真的是不够。 嗯， 然后半夜我也没有觉得特别的，其实没有觉得特别的浪漫，因为毕竟嘛，很不方便。而且你睡在旁边，这个你睡在帐篷旁边，可能有时候会有些小动物稀稀疏疏跑来跑去，你未必会睡得着。 啊， 你总是会 野外到晚上没有灯的，你根本看不着， 就是看不到。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你才恐惧， 没有安全感。 没有， 你去的是哪个山？ 灵山。 我上次爬灵山的还小啊， 嗯， 上小学的时候，我印象给我爬哭了。 那你看，我们是一样。 那天 你为什么哭呢？ 他那天下过雨， 嗯， 然后那个山，他没有我爬的那条路是不是正常的路？ 嗯， 它极其的陡峭，脚底都是泥，打着滑，你很可能就一下趴地上了。 我天！ 就这种还大家还要往上爬，它其实也不是雨，小雨啊， 嗯， 淅淅沥沥，反正当时就爬了一半，就又累又崩溃， 嗯， 脚底打着滑， 对， 哎呦，就特别 就心里破防了。 一个小男孩， 嗯， 家长就必须得拖着拉着你才能上。 嗯， 就特别没有成就感，知道，然后整个过程我就算了，我下去吧。 嗯， 最后到山顶了以后，到晚上的时候真的特别冷，但是风景其实还不错。 嗯，就还行吧， 它特像一个草甸，然后就晚上那会儿大家都穿着军大衣才行。 是是是是是。嗯，但是就得和朋友在一起这种郊游才觉得特别的快活。 没错， 要不然就是中途那个痛苦实在是你扛不过去。 扛不过去。 对，后来就是我的帐篷就是我同学替我背了。 嗯， 对，然后我还一个人，他们还安排另外一个同学在后面安慰我，然后等我哭完了说走，咱们赶上队伍吧， 多重服务啊。 对， 有这样的同学陪伴一起长大也是很幸福的。 所以要遥远的跟这位同学说声谢 谢。 谢 谢哈。嗯，段奥娟一首歌曲陪我长大。 傍晚操场，树荫投下月光，许下的愿不敢对你讲，如果枫叶有双翅膀，让风送到你身旁，就算大雨漂泊失去了方向，有一束阳光带我飞过绝望，陪我长大的愿望，借给我半边翅膀，陪着你一起飞到梦想的地方，风和浪一起去闯，心里话我陪你讲，你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宝藏，陪我长大的愿望在我心里面埋藏，你是我面对生活勇敢的力量，拨开乌云的光芒，是你教会我坚强，你看我笑得多甜，因为你在身旁，月光许下的愿望。 散的雨漂泊，失去了方向，有一束阳光带我飞过坠落，被我长大的愿望借给我半边翅膀，陪着你一起飞到梦想的地方，风和浪一起去闯，心里话我陪你讲，你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宝藏，陪我长大的愿望在我心里面埋藏，你是我面对生活勇敢的力量，拨开乌云的光芒，是你教会我真相，你看我笑得多甜，因为你在身旁。 段奥娟的一首《陪我长大》， 嗯， 有你在身旁，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季节，去到什么样的地方，自己的心情都会是不错的哈。 没错，当然很多朋友已经提到了说秋天适合，秋天适合爬山也很舒服哈。 嗯， 包括这个山外有山，我看到你名字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他说适合秋天旅游、拍照，享受大自然赐予的秋之美。 没错哈。嗯，来这边我们继续想到在九月份的时候的一首歌曲，嗯。叫做九月底，虽然现在刚刚九月初了， 嗯， 来自于余佳运，但是其实也会给人带来一种很秋风萧瑟但是非常清爽的感觉。 还有就是要珍惜为数不长的秋天。 没错， 嗯， 啊，来 伴随着九月底的一场大雨，这座城市变得冷清，整理的火学着安静，随着飞机震耳欲聋的轰鸣，你就这样离我而去，带着我给你的记忆，回忆那么清晰，那么透明，算我再用力都抹不去你的呼吸，你的背影是你，哦，你每当我想起你，在这秋风里，在这秋月走过四季，每当我有问题关于你的消息，我想的事情是你，也很像电影里动人的剧情，整理着给你的书信，感受你每日的心情，这场阴风要落雨，还来不及送你毛衣，原谅我不能够为你遮风挡雨，

空的长歌悄悄摇落，夜下垂铃听风吹过，为何迟到了海边的烟火。今晚的我稍许笨拙，粗心丢了下的线索，可你只是笑着，眼角处却有流星闪烁，好想去捕捉最灿烂的那颗，因为你爱上整个夏末，我开始迷上你暖暖酒窝，你和我光着并排着坐，天南地北什么话都说，不论伤心思比你想象的还要多，自己都难琢磨，没想到你却是怪骗我，合上双眼偷偷吻了我耳朵。悄悄摇落，夜下垂铃听风吹过，薰衣草开满远处的山坡，浪漫不用太多承诺，只要能扑你怀里躲，连指尖的触摸都当作最甜蜜的糖果，相信你懂我爱撒娇的寂寞，因为你爱上整个夏末，我开始迷上你暖暖酒窝，你和我光脚并排着坐，天南地北什么话都说，我的小心思比你想象的还要多，自己都难琢磨，没想到你却是怪骗我，合上双眼偷偷，因为你爱上整个夏末，我开始迷上你暖暖酒窝，你和我光脚并排着坐，天南地北什么话都说，我的小心思比你想象的还要多，自己都难琢磨，没想到你却是怪骗我，合上双眼轻声说你爱我，蝉鸣消去的时候，想和你一起数着满天星座，安静的被星光包裹，蝉鸣消去的时候，想和你一起踩着浪花吻落，有最幸福的轮廓。 来自于沈以诚的表白， 嗯， 这首歌曲也是在秋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来描述的一种表白的情绪哈。 我们这边看到有时光雕刻在我们的听见 FM 正午情况聊天室说了，说去公园看红叶枫叶去。我就突然想到有自由行，刚才留言说秋天适合走走走，我觉得他俩能搭到一起， 搭到一块去、啊、 走走走，去去去， 用这种动词， 对、 啊、特别的大词， 对， 大家一起走起来。对，确实去看红叶这个事儿， 嗯， 小时候因为经历过，也有很多，尤其是那会儿学校安排任务， 是秋天秋游什么的哈， 剪叶做标本、嗯、做书签啊，这些、嗯、可能曾经各位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就当时为了一片好看的叶子，同学之间都能 搭起来吧， 撕巴起来，给我，这是我先看 见的，最后这个叶子四分五裂了、嗯， 对，特别的可爱。 嗯， 然后后来慢慢的开始，那边人就多了。 对， 就确实是到这样景色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哎，就必须得怎么都得看一次。 嗯， 以至于去香山那边的五环呐、啊，那个桥啊，永远到那几天的时候 堵、 啊、堵的走不动路。 哎，我有一次真的是， 嗯， 我堵到半截，我实在堵不动了，然后我说我就算了，不去了，我就旁边路边停下车，咖啡馆坐一会儿，然后打道回府。嗯， 真的是这样， 就堵到这个程度， 我有两次都是这样 就放弃了。 没错哈，所以就各位也提个醒儿， 是， 哎，什么时候这个枫叶 红了，我差点老说红叶疯了啊！ 咱们错峰赏红叶， 没错。嗯，您要是真觉得这峰错不开， 嗯， 没什么必要非得看啊。 对，那倒也是 啊，没看过哈。 对， 就你真过去了以后，你看的不是枫叶，你看的真的就是日落 人 海。嗯，对，一首歌曲来自 Vicky 萱萱。 日落的人海，温柔的云彩，空荡的站台，无奈的徘徊，微笑的尘埃，心事无法释怀。热烈的依赖，未知的意外，轻轻的覆盖，着迷的空白，着急的等待，我一直都在。从幻想中醒来，可能这一望无际的期待从没有存在，可能我是一文不值的小孩，还会陪你等风来，就像是一无所知的等待，或许我不该直到时间能将我阻碍，我才不该期待。茫茫的云海，模糊的苍白，是否值得感慨？不曾被替代，更改的意外，被爱的常态，紧张和不安，坦白和不甘，轻轻的摇摆，着迷的质感，着急的试探，我一直都在，你是否明白？可能倾听是最好的旁白，是星辰大海，没有再回来。如果被安排在空荡的舞台，台下无人不在。如果想会永远不会被更改，我就不该释怀。我会想到现在是否不会被替代。值得感慨啊，不该期待，可能这一望无际的期待从没有存在，可能我是一文不值的小孩，还会陪你等风来，就像是一无所知的等待，或许我不该直到时间能将我阻碍，我才不该期待。 Vicky 萱萱，一首日落人海。曾经有一次跟朋友确实去到香山那边，然后去拍照，交一个作业，就那会儿学摄影的作业，当时就发现上面好多人， 嗯， 然后基本上在爬山的时候大家就一半就放弃了，稍微摁几张照片，大概有构图大概什么的下来， 对，实在拍不到特别美的景色， 跟你一样找了一咖啡馆， 对， 在半山腰上，就它不是了，就已经从公园出来， 是， 然后在那一半有一个小平台， 嗯， 那个角度看日落特别的美，然后你就在那儿静静的等待晚高峰的过去，然后看见底下的人人头攒动的，然后去开车离开什么之类的，那其实也是一种对在所有的这些忙碌当中你自己找到了属于秋天的一小片闲适哈。 但是我觉得刚才你说的挺对，如果人特别多，哎，咱们就宅在家里吧哈。我这边也看到说宅到个发芽开个花肆无忌惮的宅在家，对，然后呢就想想在家吃什么。这边我看到有听友说，按照广西这边的习俗，中秋前后是鸭子最肥美的时候，有吃秋鸭的习惯。好，据说天津这边也有， 哦，对， 秋天也是要吃鸭子的。 一晨这边说，天津也是，这个秋燥嘛，容易上火。吃鸭子的话，鸭肉性寒，贴秋膘还不上火。但是呢，如果要熬鸭汤，放点姜哦， 是因为容易腥嘛？ 没错哈，也不错，鸭汤。鸭汤曾经有一阵时间在北京特别的火，到处都是老鸭汤。 对，反正我看用户这边 Tucker 就说鸭子也是南北方都皆宜，我们这边南方可能是喝汤比较多。 OK， 你们这边吃烤鸭？ 吃烤鸭， 对， 对。然后当然也有，比如说其他的什么卤制的、熏制的，这些也都有。 鸭酱鸭腿什么的， 没错哈。来，接下来的一首歌曲，每次到九月份的时候要放一遍，然后到十月份的时候也必须要再走一遍的歌曲。 我知道了， 必须的嘛。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就等九月结束的时候。记得叫醒我。 Summer has come and passed, the innocent can never last.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Like my father's come to pass, 7 years has gone so fast. Wake me upWhen September ends, here comes the rain again, falling from the stars, drenched in my pain again, becoming who we are, as my memoryBut never forgets what I lost.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节奏确实很强，而且就我来说，它符合某一类歌的让大家熟悉的特质，它循环， 嗯， 噔噔吧，噔噔吧，一直就是这样。 可是为什么我总觉得它差一口气儿呢？ 是、嗯、没错哈， 就是反正晃不醒的感觉， 所以嘛，把我九月份九月结束把我叫醒， 一定要用力的把我摇醒。对， 之前九月份光睡觉了， 是 九月初放这首歌就证明着说，其实在九月份这样的天气是不是还适合再休息休息， 干点别的哈、 啊、对对对。 但是金九银十哈，刚才有听友说了、嗯、还有我们要抓紧这个时间该干嘛干嘛、 嗯、 啊，我看到这个不顾形象飞舞在空中的黑色塑料袋啊，说秋天适合长肉肉。 对， 话是没错，但是你真的不担心如何把这些凭本事吃起来的肉再凭本事这个减下去吗？ 就是啊，它不是适合长肉肉，它是被迫长肉肉吧、嗯、你要真我叫什么九月底才叫醒你的话，那你这肉肯定长得不少哈、啊。来继续听到了一首歌，这边来自于周迅，叫做秋。 傻的没反应，对于我的怀疑情，只要你愿意听，没偷袭我凌乱的心情。 你说打开窗吧，有阳光会让我放松，说做个梦吧，我陪你把它画完整。我的爱花儿样开，这样辛苦的担心你不懂我的坏脾气，突然间任性的抱住你，要你带我离开这里。 你说打开窗吧，听海边吹过来的风，你说别害怕呀，没有人会把你带走，要现在勇敢的爱，我的爱。 天上的我们俩来到 为什么开箱店， 秋天确实适合旅行啊、嗯、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周迅，叫做秋。 秋天真的有很多事情适合做，刚才也看到一些非常文艺的说法，比如说就适合近乎发疯的想念，还有适合一个人尝试在慢跑，把自己累倒在地上，然后软绵绵的躺在绿茵场上，眼里的风都是淡的。 哎呀， 是还挺适合刚才那个周迅营造出来的那种气质和氛围的感觉。 是， 嗯， 这种矫情的文字我觉得